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白天的天气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没有了北风的作用，寒冷度比昨天要缓和了许多，中午前后适宜大家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低气温零下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无意之中戳枪拴马，这枪管把竹筒子给扎劈裂了，不但破坏了一节，破坏了最五节，咔嚓咔嚓咔嚓，竹子这一开，药面也露出来了。拴完马他走了，没事了。这马呢，昨天在高升殿饱草饱料，吃的挺饱，喂的也挺足，到了这阵也没事了，心满意足，该要大小便的，正好一泼马尿足有半桶啊，顺着常遇春戳枪那窟窿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灌进去，把药面是整个给泡湿，再点也想不了了。这叫无巧不成书，又破了一条绝户计。常遇春把马拴好之后，分他尾撩战群，顺着梯子噔噔噔来到官武楼上。元顺帝早就对他注意了，贡院墙院一倒，谁不注意啊？一看面前的黑客长得十分的眼熟，元顺帝就一愣，哎呀，像谁呢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有人趴着元顺帝身后偷偷的揍了一吻，陛下，您知道这家伙是谁吗？哦，他是谁？这就是最主要的反叛，有个匪号叫怀远黑太岁，姓常，叫常遇春。想当年石蛮王撒木野汗领兵去抓他，让这小子活活的给打死了。你没看见吗？他骑着马，使的枪，顶着盔，披着甲，都是石蛮王留下的遗物啊！哦，这就是常遇春。元顺帝暗中咬牙，把常遇春恨透了。找你不着，抓你不见，你送到姑爹嘴边上来了。但是元顺帝知道，一会儿你们都活不了，我何必动怒呢？脑袋心里下的脸上，下跪什么人呐？回陛下，草民 白云出。哦，燕娥下场来晚了呢。陛下圣命，阴草民不识路途，走错了道了。十四的晚上才到了燕京，故此来晚。哦，情有可原。按理说，你枪挑贡院墙，搅闹了五科场，就应当把你就地正法，念你为国一片圣心，姑且免罪。赶紧标明挂号，下场比武去吧。多谢陛下。常有春又到坨坨这跪倒磕头标明挂号。坨坨这阵也知道了， 哦，这就是常有春。 乱石山磕头这哥七个就属他厉害。我认为这条大鱼脱钩了呢， 哦， 到底你中了我的计了。常于春呐、啊、你活不过今天去了。老坨坨心里这么想着，给常于春标明挂完号，批准下场。常于春点头答应，从官武楼上下来，抄枪上马，是赶奔梅花圈。等到了梅花圈呢，太阳王方国珍早都准备好了，拉着架子，咧着嘴，正等着跟常玉春决一胜负。等常有一人一过来，方国珍哇哇暴叫啊：“小妹，你是何人？”毛乃常玉春。 是爷，你打。 方国珍一听，谁？常玉春，我怎么听这么耳熟啊？我你是哪个常玉春？六爷一听，废话，怎么常玉春还分哪个呢？我来安徽省乱石山的常玉春。方国珍一听，吓坏了， 这就是黑太岁常老六。 听说这家可不好惹呀、啊，怪不陈友谅溜之大吉了呢。现在光剩下我了，我再有一溜，人前丢丑也太难看了。哎，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，会一会黑太岁有什么能耐？想着这，方国珍噗，把画的喵金戟一抖，姓常的。来来来，分上下论高低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武状元让给你了。分心变次，常玉春马往旁一提，刷一拧身，把大戟给他躲过。六爷使了个海底藏花式，大枪往上一崩，方国珍还真不上，呲溜把大戟抽回来，一吊个用戟准奔常玉春太阳穴便抽。常玉春一低头把戟准躲过去，马打盘团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啊。两个人这一伸手，大伙看得非常清楚，那方国珍照常玉春差的太多了，他脚这不含糊不行，五六个照面，几招就散乱了，也不知道往哪儿扎好了。常玉春心中暗自好笑，心说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来夺状元，干脆我打发你回去就得了。想到这，正好方国珍大戟奔梗嗓刺来，再给常玉春把脸一甩，哎，大戟扎空了。常玉春左手提枪，正手腾出来，砰的一伸手，把戟杆给他抓住了。 方国珍一看不好，你给我，往怀里一带，常遇春使了个顺水推舟，给你就给你。这乐子多大，方国珍整个的从马屁股后头就掉下去了，摔得他蒙灯转向，他才知道常遇春的厉害，在这闭眼等死，如果常遇春回手一枪，他命就没了。但是常六爷忠厚老实，跟他又没仇，能下死手吗？在马上哈哈一笑，姓方的逃命去吧。方国珍满面羞愧上了马，这才逃出梅花圈。老驼驼一看常遇春大获全胜，命令红旗报捷，有人高举红旗围着五科场转了一圈，报完了捷了，又擂鼓三动给常遇春助威，六爷更高兴了。眼望普天之下各位举子一抱拳，有胆，各位弟兄们，各位老前辈，我乃安徽人，姓常，我叫常遇春，今天下场要夺状元，我请一位老师，哪位下场与我比试较量？哪一位？常遇春连喊了三声，四外静悄悄的，无人答言。什么原因？让常遇春这两下子给镇住了。那方国珍跟陈友谅那都是英雄，一个吓跑了，一个打了败仗，别人不得合计合计吗？常遇春喊的第四声的时候，突然在湖北的大旗脚下，有人高声朗诵：“六爷，我陪您过过招。”话到马到，出了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。这个人先敢奔观武楼标名挂号，标完了名了，回来跟常遇春相见。常遇春一瞅这个人，人高马大，这脸跟头号洗脸盆似的，这脸上花一道红一道绿一道紫一道，简直跟瓜皮相似，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子茬，但是骑着门面，你这一看就知道是清真贵教人，回回跟自己同教。这人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胯下花斑马，掌中巨齿飞镰和扇把闷刀，这刀都出了号了。你别看人长得粗大麻拉滑，哎，这个人文质彬彬的，稳稳当当，如同泰山相似。大刀横担铁锅梁，冲着常遇春一抱拳：“六爷，哈哈哈哈，我陪您过过招。明明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我也不想夺状元，我想跟六爷您学几招。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，您看我哪不对，多加指点。”常遇春一看人说话文质彬彬有礼貌，六爷把大枪也横担着还礼：“壮士不必客气，我常遇春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敢问壮士尊姓高名？”“啊，我是湖北襄阳的，代管有一座叫渔桥镇，我姓于，我叫于金彪，有个小小的外号叫赛展雄。”各位，这个赛展雄的于金彪可了不起呀，也是名人列这套书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你别看他说话客气，这人的能耐那可太大了。要 怎么叫赛斩群啊？掌挥春秋大刀108招，神出鬼没。人家这次来不为得状元，主要是想开开眼，要不是常遇春，这于金彪还不下场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刀枪并举开始动招，这叫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啊。你没看说的客气，真伸上手谁也不让步了。常遇春跟人家一伸手，眨眼之间20几个回合，就见人家这把大刀果然招数绝伦啊，把常遇春忙活的鼻子尖就溅了汗了。六爷暗挑大指，靠，哎呀，我活的岁数也小，还没见过一个比他能力再大的，好高招，这姓于的够英雄，可惜见面甚晚，将来我们得交个朋友。这是常遇春的心理活动。赛斩群的于金彪再一偷眼观瞧常遇春的招数，不由得暗中叫绝呀。说这常遇春不光是力气大，枪招绝伦呐、人家大枪分着这么几个字儿：滑、拿、崩、打、压、窝、挑、盖、打、扎。好，于金彪暗想，也就是我呀、换个他人早就完了。嗯，今天我见了姓常的，我算开了眼了。这叫英雄赞成英雄，豪杰赞成好汉。100个回合过去，两人仍然没分出输赢来。元顺帝在观武楼上看着，心说这帮南蛮可真厉害呀、要不把他们干掉，朕睡觉我都睡不着，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吩咐手下擂鼓，这叫催命鼓，催。元顺帝这心端狠呢、打算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这鼓咕噜噜这么一响，两个人更振奋了。于金彪把大刀抡开了，怎么的也赢不了常遇春。心说行，这常老六果然有两下子，要用正常的招我是赢不了了。哎，练武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，不光骑马轮打刀，我使个绝招试试的，看看常遇春能不能赢得了我。想到这虚晃一招，招啪，这刀就砍下来了。常遇春往上一架，就见于金彪唰把大刀一松，一拨马，败中取胜，突然发出一种暗器。就见这种暗器唰啦，一道寒光扑奔常六爷的面门，把个黑太岁吓了一跳，激灵灵打一冷战，不知道发出是什么东西。那常遇春是久经大敌的人，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手疾眼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就见常遇春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嗨，唰啦，他左脚一甩凳，身子一斜，唰啦，滚到马肚子底下去了。这一招来得十分麻利快的，5个场上万名举子看得十分真切，鼓掌如雷，有的喊打得好，有的喊躲得好，真是英雄遇见了好汉。那位说于金彪发出了一种什么暗器呢？ 那个古人的武器都比较原始，那时候除了掌中使的刀枪棍棒，还要配合一些暗器。身为大将的骑马，因为它受限制，必须使带链子的东西。于金彪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善使一种东西叫流星，也叫甩头，那个形状好像我们现在扔的铅球，分量也在10斤左右，那个个大小也像10磅铅球那么大个，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，锃明刷亮。这锤头的后头有个环子，还有1丈8尺长5斤的链子，在后边9股6斤的绳子，有挽手套到手腕子上。他身上背个口袋，这个流星就在里边带着。如果用的时候把挽手套一套，这东西拽出来是指哪打哪。于金彪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中。没想到今天常遇春突然使了个邓里藏身躲过去了。赛展兄心里暗自喝彩，好，姓常的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就在这时候，常遇春唰啦又在马肚子底下翻上去，归非原座。于金彪本来再打可以不呢？可以，但是他已经试验出来了，常遇春是好样的。哗楞一声，他把流星锤带回来，揣入伯伯囊，把胯下的战马一拨，哒哒哒哒哒，把大刀挂上，满面陪笑，冲着常遇春一柄手，常六爷，名不虚传呐，我于某。这回算开了眼界了，我可配不上什么叫英雄，也不敢称好汉，在我手下败下去的人何止千万，没想到居然遇上常六爷你这样的英雄。好好好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是后会有期，如果有的时候欢迎您到湖北荆襄渔桥镇去做客，再见再见，这武状元让给您了。于金彪说完了，把马镫一拨，这匹马回归湖北的犄角之下，人家走了。常遇春也赞成于金彪是个好样的，给自己的脑袋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啊。往后他们都扶保了明太祖朱元璋，只是后话咱暂且不提。哎，咱这么说，由于常遇春弓刀石马步剑暗器样样都占着一绝，力胜石阵是压盖五科长，没有一个人跟常遇春敢比短长啊。到最后有举子们异口同音高声呼喊，常六爷你算压盖天下占了一绝了，这武状元就是您的了，常六爷这武状元就是你的了。常遇春再三相请，没人敢下场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岳武楼采桑殿上下了一名王官，骑马来到常遇春的马前。常遇春，万岁的圣旨亲自点中你为武状元，叫你到台上回话。再看常遇春答应一声遵旨，把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一带，这匹马是赶奔采桑殿。来到殿角之下